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0集，淘汰唐默傅文铎，他可以直接开启夏娃的奖励，但这两人竟然是队友，那么双方交手，被淘汰的人是谁还不一定。大脑迅速的运转，时间只过去几秒，宁征却已经想到双方交手的多种结局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，几下消失在了鳞次栉比的大楼间。唐默和傅文铎都没有再追的意思，陈珊珊看了眼身后高高悬浮在天空中的黑塔， 就这么放他走了？ 北京一共有4个玩家被黑塔进行全球通报，可是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只有2个，徐君生和宁征。回归者们只要淘汰唐默4人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开启奖励，地球玩家想要获得夏娃的奖励只能淘汰徐君生或者宁征，这也就是说回归者拥有4次机会，地球玩家只有2次。在硕大的北京城碰到一个人的可能性并不高，好不容易碰到宁征，而且对方好像还落了单，这个时候不动手似乎不大对。然而陈珊珊摇摇头， 现在不是游戏时间。 傅小弟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陈珊珊解释说， 夏娃的游戏时间是晚上6点到次日6点，现在已经中午了，不是游戏时间。黑塔说游戏规则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了游戏时间，虽然不是100%肯定，但在游戏时间外淘汰宁征不一定能获得他的奖励，而且现在动手胜算并不高，至少他应该能逃走。 傅文生立刻明白过来，他想到 这个时间其实也是给回归者地球玩家养精蓄锐的时间，在这个时间杀死敌人毫无意义，反而会浪费名额。 所以宁征权衡利弊后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，唐默和傅文铎也没去追。和宁征的短暂接触，唐默发现回归者无论实力如何，逃跑的水平确实非常高，同时他也想起一件事， 那个廖峰好像确实没有骗我们。 唐默指了指不远处朝阳大悦城的广告牌， 他说昨天早上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看到过宁征，宁征果然还在这里。 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 他接下来不会在这里了。 一个小时后，四人来到第80中，校园外的道路上一片寂静，两侧的行道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唐默走进校门的时候朝那安静的街道看了一眼，他隐约觉察出这条街上肯定藏了人，却也找不出对方藏在哪儿，有几个人。回归者的实力不可小觑。抵达第80中后，四人找到阮望舒，阮望舒并不焦急，他见到唐默和傅文铎朝他们轻轻点头，没等唐默说话他便说， 你们发现埋伏在外面的人了？ 唐默问道。 你知道？ 女医生李妙妙趴在桌子上没好气地说， 卞玉征发现的，那些人藏得可好了，我们派了好几个人去暗查对方的行踪，只找到2个藏得不好的小尾巴，其他人连在哪儿都不知道，就这样还损失了好几个人。 这些天来阮望舒身上的伤几乎痊愈，他接着李妙妙的话问道， 你们有找出对方？ 唐默摇头， 他们藏得很好。 陈珊珊声音平静， 你们是想以天选为诱饵？ 低弱的女声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阮望舒身体微顿，面色苍白的少年缓缓转头看向那个说话的小姑娘，片刻后阮望舒说， 是黑塔昨天发布的更新规则和夏娃的游戏规则你们都听到了，我们都想获得夏娃的奖励，只有淘汰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，北京仅剩2个回归者，徐君生和宁征， 找他们太难，不如让他们来找我。 唐默提醒他，宁征应该不会来了。阮望舒一愣， 什么？ 唐默将刚才在朝阳大悦城碰到宁征的事情说了出来，阮望舒脸色难看了几分。 他是为了我们来的，天选的基地在第八十中，这件事在北京玩家中不是秘密，宁征肯定知道我和炼狱征的位置，他来朝阳区是为了杀我和炼狱征，现在他发现了你和傅文铎，有我们四个人在，他不会再出手，真是可惜了。 可惜什么？ 阮望舒叹了口气，他站起身拍了拍手，傅文铎目光一冷，反手就是一把小刀射向后方，却见一个矫健的身影迅速躲过这一击。来人是个平头青年，他看到傅文铎时眼中闪过嗜血的光芒，但很快隐藏。他忌惮地看了眼傅文铎，又看了看唐默，他吊儿郎当地一脚踩在椅子上笑道， 傅文铎我认识，这就是唐默。 唐默淡定地看着他，很快又有三四个人从平头青年的身后走了出来，并不宽敞的教室里慢慢聚集了十几个人，新出现的人中有男有女，他们沉默着盯着唐默和傅文铎，有时也冷冷地盯着阮望舒，强大的气场从这几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。唐默在第一时间明白了对方的身份，阮望舒语气冷淡， 愿意和天选合作的北京玩家不多，但是我们是北京最顶尖的力量，傅少校应该认识他们，以前大家交过手。 唐默定定地看着这几个人，过了会儿他转头说，想再找到宁征很难，但是找徐君生应该可以。阮望舒阴冷的眼睛盯着唐默， 怎么？轰！ 惊变来得太突然，大地猛地震颤起来，整个第八十中，整个北京城地面在剧烈震动，天旋地转，一道道手臂粗的裂缝从教室的天花板上裂开，很快崩到墙壁。唐默想也没想，直接抓起陈珊珊，将小姑娘背到背上，跑到走廊，他单手一撑，翻身直接从三层楼跃下，稳稳落在地面。傅文铎也拎着傅文生跳到一层，阮望舒等人反应过来，一个个离开建筑物。当他们全部聚集到操场后，唐默抬头一看，环顾四周，大地还在剧烈的摇晃，第八十中周围的高楼也不断的震颤，可是并没有一座楼倒下。唐默竖起耳朵，也没有听到大楼轰塌的声音。整个北京城在诡异的晃动，只是晃动，看似激烈，却没有损伤。唐默惊讶地说，不是地震。众人错愕地看他， 不是地震是什么？整个北京都在震，这不是地震？ 陈珊珊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，很快她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 确实不是地震，地震的震级是在地下，哪怕震源再浅都是在地下，地震是由下至上的，大楼很容易坍塌，但是感受一下我们脚下的地面，这种震动更像是和我们同一水平面的摇晃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傅文铎目光冰冷，什么东西能晃动整个北京城？下一秒，一道阴沉细柔的女声带着不屑的笑意忽然响彻北京上空，回答了他的问题。 地球幸存者。 地面的震颤好像稍微平稳了一些，所有人惊愕地看向西方，那声音是从西方传来的。当声音响起时，大地的颤动和它产生共鸣，好像地面成为了它的声带，它每说一句话，大地都会跟着抖动。这一时刻，整个北京，无论是地球幸存者还是回归者，都震惊地看着西方。朝阳区和海淀区的交界处，穿着牛仔外套的年轻男人停住脚步，惊讶地说， 不是地震，这是那个家伙的异能。等等，要让声音传遍整个北京范围，那个人的异能绝对撑不住。这个声音， 宁征脸色一沉，徐君生。广阔的北京城，北海、故宫、天坛， 这道阴冷的女声传遍每个角落，她再次开口，大地都随着她的声音颤动。她冷笑说， 我时间排行榜第九位徐君生，在这里给北京幸存者傅文铎、唐默、阮望舒、卞于征一封通知函。5月25日凌晨5点，北京东三环高架，你们要下娃的奖励，我要成为华夏唯一开启奖励的玩家。静候大驾。对了，凌征，你来吗？ 低沉嘶哑的笑声响起，这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16岁的少女。北京西城区一座废弃的四合院里，一个中年男人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双膝跪在地上，整个人仰头看天，嘴巴大张。一个长相阴沉的少女一只手按在这个人的后脑，俯身在他的耳边说话。奇怪的是，他的嘴巴在说话，声音却是从这个男人的嘴里发出来的。徐君生的身后跟着三个低头沉默的少女，他咯咯地笑着，按着中年男人后脑的手又加大了力气，几乎扣进他的大脑。 傅文铎，听说你是华夏最强的玩家，我 唐默众人正在凝神听着天空中传来的声音，忽然一道凄惨绝望的叫声响起，这叫声后大地瞬间恢复正常，声音也消失不见。众人一愣，却没有放松警惕。过了5分钟还没有动静，唐默才眯起眼睛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朝他摇摇头。他们并不知道，在那座小小的四合院里，那个中年男人的眼中蹦出鲜血，徐君生一脚把他踹到地上，这中年男人抽搐了2下没了呼吸。徐君生冷笑地骂道， 没用的废物， 转身走人。就在他刚刚扭头走了2步时，一道清脆而又熟悉的童声响起，将声音传遍华夏大地。 叮咚，华夏二区正式玩家杰克斯克朗成功开启夏娃的奖励。 徐君生刷的扭头看向黑塔，脸上全是惊愕。另一边，朝阳区第80中，唐默听到这个声音也是一愣，渐渐的他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，他无奈地笑道，华夏唯一开启奖励的玩家。四合院里， 靠， 打脸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